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410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第二分形象品第9-210舍利子问善现言若三摩地不异菩萨摩诃萨菩萨摩诃萨不异三摩地三摩地即是菩萨摩诃萨菩萨摩诃萨即是三摩地若三摩地若菩萨摩诃萨与般若波罗蜜多亦如是者诸菩萨摩诃萨云何与一切法如实了之入三摩地善现答言若菩萨摩诃萨入诸定时不作是念我依一切法平等性正入如是如是等持如此因缘诸菩萨摩诃萨虽依一切法平等性正入如是如是等持而与一切法平等性及诸等持不作详解何以故舍利子以一切法及诸等持若菩萨摩诃萨若般若波罗蜜多皆无所有无所有中分别详解无容起故十颇皆凡赞善现言善哉善哉如汝所说故我说汝住无争定声闻众中最为第一由此我说与意相应平等性中无为争故善现诸菩萨摩诃萨欲学般若波罗蜜多应如是学欲学静虑精进安忍境界不施波罗蜜多应如是学欲学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应如是学如实乃至欲学佛实力乃至18佛不共法应如是学十舍利子即白佛言若菩萨摩诃萨作如是学为正学般若波罗蜜多佛乃至为正学18佛不共法否佛言舍利子若菩萨摩诃萨作如是学为正学般若波罗蜜多以无所得为方便故乃至为正学18佛不共法以无所得为方便故十舍利子复白佛言若菩萨摩诃萨如是学时皆以无所得为方便学般若波罗蜜多佛乃至皆以无所得为方便学18佛不共法否佛言舍利子若菩萨摩诃萨如是学时皆以无所得为方便学般若波罗蜜多乃至皆以无所得为方便学18佛不共法舍利子言无所得者为说何等不可得也佛言舍利子我不可得乃至见者不可得毕竟净故 运处界不可得，毕竟筋骨。无名不可得，乃至老死不可得，毕竟筋骨。四圣地不可得，毕竟筋骨。欲色无色界不可得，毕竟筋骨。四念住不可得，乃至八圣道之不可得，毕竟筋骨。佛势力不可得，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不可得，毕竟筋骨。布施波罗蜜多不可得，乃至般若波罗蜜多不可得，毕竟筋骨。欲留不可得，乃至阿罗汉不可得，毕竟筋骨。独觉不可得，毕竟筋骨。菩萨不可得，如来不可得，毕竟筋骨。舍利子言：世尊，所说毕竟净者是何等意？佛言：舍利子，即一切法不生不灭，无染无净，不出不没，无得无为，如是名为毕竟净意。时舍利子复白佛言：若菩萨摩诃萨如是学时，为学何法？佛言：舍利子，菩萨摩诃萨如是学时，于一切法都无所学，何以故？舍利子，非一切法如是而有，如诸愚夫一生所知，可与中学。舍利子言：若尔诸法如何而有？佛言：诸法如无所有，如是而有。若与如是无所有法不能了达，说明无明。舍利子言：何等法无所有？若不了达，说明无明。佛言：舍利子，色无所有，受想行识无所有，以内空故，乃至无性自性空故，如是乃至四念住无所有，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无所有，以内空故，乃至无性自性空故。舍利子，愚夫一生若与如是无所有法不能了达，说明无明。彼由无明及爱势力分别执着断肠两边，由此不知不见诸法无所有性，分别诸法。由分别故，便执着色、受、想、行、识，乃至执着十八佛不共法。由执着故，分别诸法无所有性，由此于法不知不见。舍利子言：与何等法不知不见？佛言：与色不知不见，与受想行识不知不见，乃至与十八佛不共法不知不见，由与诸法不知不见，躲在愚夫一生树中不能出离。舍利子言：彼于何处不能出离？佛言：彼于欲界、色无色界不能出离，由于三界不能出离， 与声闻法不能成伴，与独觉法不能成伴，与菩萨法不能成伴，与诸佛法不能成伴。由于三乘不能成伴，便与诸法不能信受。舍利子言，彼与何法不能信受？佛言，彼与色空不能信受，与受想行识空不能信受，乃至与十八佛不共法空不能信受。由不信受便不能住。舍利子言，与何等法彼不能住？佛言，舍利子，与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彼不能住，与不退转地乃至十八佛不共法彼不能住。由此故名迂腐一生，以与诸法执着有性。舍利子言，彼与何法执着有性？佛言，彼与色执着有性，与受想行识执着有性，与眼处执着有性，乃至与意处执着有性，与色处执着有性，乃至与法处执着有性，与眼界执着有性，乃至与意识界执着有性，与贪嗔痴执着有性，与诸见趣执着有性，与思念住执着有性，乃至与十八佛不共法执着有性。时舍利子白佛言，世尊，颇有菩萨摩诃萨作如是学，非学般若波罗蜜多，不能成伴一切之智也。佛告舍利子，有菩萨摩诃萨作如是学，非学般若波罗蜜多，不能成伴一切之智。舍利子言，此如何等？佛言，舍利子，若菩萨摩诃萨无方便善巧，与般若波罗蜜多分别执着，与净律精进安忍境界布施波罗蜜多分别执着，与思念住分别执着，乃至与十八佛不共法分别执着，由此执着与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一起执着，一世因缘有菩萨摩诃萨作如是学，非学般若波罗蜜多，不能成伴一切之智。舍利子言，是菩萨摩诃萨如是学时，定非学般若波罗蜜多，不能成伴一切之智也。佛言，舍利子，是菩萨摩诃萨如是学时，定非学般若波罗蜜多，不能成伴一切之智。时舍利子复白佛言，世尊，云何菩萨摩诃萨修学般若波罗蜜多，是学般若波罗蜜多，如是学时便能成伴一切之智？佛言，舍利子，若菩萨摩诃萨修学般若波罗蜜多，不见般若波罗蜜多，乃至不见一切相智，如是菩萨摩诃萨修学般若波罗蜜多，是学般若波罗蜜多，如是学时则能成伴一切之智。何以故？舍利子，以无所得为方便故。舍利子言，是菩萨摩诃萨与何法无所得为方便也？佛言，舍利子，是菩萨摩诃萨修行布施波罗蜜多时， 与布施波罗蜜多无所得为方便，乃至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与般若波罗蜜多无所得为方便，乃至去菩提时，与菩提无所得为方便，乃至求一切相智时，与一切相智无所得为方便。舍利子，如是菩萨摩诃萨修学般若波罗蜜多，是学般若波罗蜜多，如是学时，则能成办一切之智。舍利子言：是菩萨摩诃萨修学般若波罗蜜多时，以何等无所得为方便也？佛言：舍利子，是菩萨摩诃萨修学般若波罗蜜多时，以内空无所得为方便，乃至以无性自性空无所得为方便，由是因缘素能承办一切之智。第二分，幻欲品第十。儿时具受善现白佛言：舍尊，舍有问言，若有幻视能学般若波罗蜜多，乃至能学布施波罗蜜多，彼能承办一切之智否？若有幻视能学四念住，乃至能学十八佛不共法，彼能承办一切之智否？我得此问，当云何答？报告善现：我还问汝，随汝一答。善现：于云何？色与幻有异否？受想行识与幻有异否？善现答言：否也，世尊。善现：于云何？眼处与幻有异否？乃至意处与幻有异否？色处与幻有异否？乃至法处与幻有异否？善现答言：否也，世尊。善现：于云何？眼界与幻有异否？乃至意界与幻有异否？色界与幻有异否？乃至法界与幻有异否？眼识界与幻有异否？乃至衣识界与幻有异否？眼处与幻有异否？乃至意处与幻有异否？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与幻有异否？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与幻有异否？善现答言：否也，世尊。善现：于意云何？思念住与幻有异否？乃至八生道之与幻有异否？善现答言：否也，世尊。善现：于意云何？空解脱门与幻有异否？无相无缘解脱门与幻有异否？善现答言：否也，世尊。善现：于意云何？布施波罗蜜多与幻有异否？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与幻有异否？善现答言：否也，世尊。善现：于意云何？诸佛无上正等菩提与幻有异否？善现答言：否也，世尊。何以故？世尊，色不异幻，幻不异色，色即是幻，幻即是色，如是乃至诸佛无上正等菩提不异幻，幻不异诸佛无上正等菩提，诸佛无上正等菩提即是幻，幻即是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所言：善现，于意云何？幻有杂染，有清净否？ 善县大人佛也世尊。善县，于意云何？幻有生有灭否？善县大人佛也世尊。善县，于意云何？若法无杂染，无清净，无生无灭，是法能学般若波罗蜜多，能承办一切智之否？善现答言：佛也世尊。善现于云何？于五蕴中其想等想施设言说假名菩萨摩诃萨佛。善现答言：如是世尊。善现于云何？于五蕴中其想等想施设言说假见立者有生有灭，有杂染，有清净否？善现答言：佛也世尊。善现于意云何？若法无想，无等想，无实摄，无言说，无假名，无身无身业，无语无语业，无意无意业，无杂染无清净，无生无灭，是法能学般若波罗蜜多，承办一切智之否？善现答言：佛也世尊。佛言：善现，若菩萨摩诃萨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修学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速能承办一切智之。儿时具受善现白佛言：世尊，若菩萨摩诃萨欲证无上正等菩提，当如幻世常学般若波罗蜜多。何以故？世尊，当知幻世即是五蕴。佛告善现：于意云何？如幻五蕴能学般若波罗蜜多，当得承办一切智之否？善现答言：佛也世尊。何以故？世尊，如幻五蕴以无性为自性，无性自性不可得故。佛告善现：于意云何？如梦五蕴能学般若波罗蜜多，当得承办一切智之否？善现答言：佛也世尊。何以故？世尊，如梦五蕴以无性为自性，无性自性不可得故。佛言：善现，于意云何？如想，如光影，如相，如阳焰，如空花，如变化，如寻相成五蕴，能学般若波罗蜜多，当得承办一切智之否？善现答言：佛也世尊。何以故？世尊，如想乃至寻相成五蕴以无性为自性，无性自性不可得故。佛言：善现，于意云何？如幻等五蕴各有一生否？善现答言：佛也世尊。何以故？世尊，如幻等色受想行识，即是如梦等色受想行识。如幻等五蕴，即是如幻等六根。如幻等六根，即是如幻等五蕴。如是一切，皆由内空故，不可得。乃至无性自性空故，不可得。而是具受善现佛白佛言：世尊，心去大乘诸菩萨摩诃萨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其心将无惊恐怖否？佛告善现：心去大乘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若无方便善巧，即 不为善友所摄受者。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其心有惊，有恐，有怖。尊者善现复白佛言：何等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有方便善巧故，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其心不惊不恐不怖。佛告善现：若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一应一切之智心，观色无常相，欲不可得；观受想行识无常相，亦不可得；观色苦相，亦不可得；观受想行识苦相，亦不可得；观色无我相，亦不可得；观受想行识无我相，亦不可得；观色不净相，亦不可得；观受想行识不净相，亦不可得；观色空相，亦不可得；观受想行识空相，亦不可得；观色无相相，亦不可得；观受想行识无相相，亦不可得；观色无愿相，亦不可得；观受想行识无愿相，亦不可得；观色极净相，亦不可得；观受想行识极净相，亦不可得；观色远离相，亦不可得；观受想行识远离相，亦不可得。善现，是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有方便善巧故，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其心不惊不恐不怖。复次善现，若菩萨摩诃萨作此观已，复作是念：我当以无所得为方便，为一切有情说如是五蕴无常相，亦不可得；苦相、无我相、不净相、空相、无相相、无愿相、极净相、远离相，亦不可得。善现，是为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无着不施波罗蜜多。复次善现，若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远离声闻独觉相应作意，思维五蕴无常相，亦不可得；苦相、无我相、不净相、空相、无相相、无愿相、极净相、远离相，亦不可得。以无所得为方便故，善现，是为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无着境界波罗蜜多。复次善现，若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以无所得而为方便，观如是法无常相，亦不可得；苦相、无我相、不净相、空相、无相相、无愿相、极净相、远离相，亦不可得。能于其中安忍欲乐，其心不惊不怖不畏，善现，是为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无着安忍波罗蜜多。复次善现，若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一应一切之智心，常观五蕴无常相，亦不可得；苦相、无我相、不净相、空相、无相相、无愿相、极净相、远离相，亦不可得。虽以无所得为方便，而常不舍一切之智相应作意，恒修般若波罗蜜多。善现，是为菩萨摩诃萨 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无着精进波罗蜜多，复次善现若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不以声闻独觉相应作意，思维五蕴无常相亦不可得，苦相、无我相、不净相、空相、无相相、无愿相、寂静相、远离相亦不可得，以无所得为方便故，于中不起声闻独觉相应作意，基于非善散乱之心，障碍无上正等菩提，善现是为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无着净虑波罗蜜多，复次善现若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如实观察非空色故，色空，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如是。非空眼处故，眼处空，眼处即是空，空即是眼处，乃至意处亦如是。非空色处故，色处空，色处即是空，空即是色处，乃至法处亦如是。非空眼界故，眼界空，眼界即是空，空即是眼界，乃至意界亦如是。非空色界故，色界空，色界即是空，空即是色界，乃至法界亦如是。非空眼识界故，眼识界空，眼识界即是空，空即是眼识界，乃至意识界亦如是。非空眼处故，眼处空，眼处即是空，空即是眼处，乃至意处亦如是。非空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故，眼处为缘所生诸受空，眼处为缘所生诸受即是空，空即是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亦如是。非空思念住故，思念住空，思念住即是空，空即是思念住，如是乃至。非空十八佛不共法故，十八佛不共法空，十八佛不共法即是空，空即是十八佛不共法。善现是为菩萨摩诃萨无着般若波罗蜜多。善现如是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有方便善巧故，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其心不惊不恐不怖。儿时具受善现白佛言：世尊，云何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为诸善友所摄受故，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其心不惊不恐不怖。佛告善现：诸菩萨摩诃萨善友者，为若能以无所得而为方便，说色无常相亦不可得，说受想行识无常相亦不可得，说色苦相亦不可得，说受想行识苦相亦不可得，说色无我相亦不可得，说受想行识无我相亦不可得，说色不净相亦不可得，说受想行识不净相亦不可得，说色空相亦不可得，说受想行识空相亦不可得，说色无相 相亦不可得。说受相行识无相亦不可得。说色无愿相亦不可得。说受相行识无愿相亦不可得。说色即净相亦不可得。说受相行识即净相亦不可得。说色远离相亦不可得。说受相行识远离相亦不可得。即劝依此勤修善根，不令回向声闻独觉，唯令求得一切之智，善现是为菩萨摩诃萨善友。复次善现，诸菩萨摩诃萨善友者，为若能以无所得而为方便，说眼处乃至意处无常相亦不可得，苦相无我相，不净相、空相、无相相、无愿相、即净相、远离相亦不可得。说色处乃至法处无常相亦不可得，苦相、无我相、不净相、空相、无相相、无愿相、即净相、远离相亦不可得。即劝依此勤修善根，不令回向声闻独觉，唯令求得一切之智，善现是为菩萨摩诃萨善友。复次善现，诸菩萨摩诃萨善友者，为若能以无所得而为方便，说眼界乃至意界无常相亦不可得，苦相、无我相、不净相、空相、无相相、无愿相、即净相、远离相亦不可得。说色界乃至法界无常相亦不可得，苦相、无我相、不净相、空相、无相相、无愿相、即净相、远离相亦不可得。说眼识界乃至意识界无常相亦不可得，苦相、无我相、不净相、空相、无相相、无愿相、即净相、远离相亦不可得。说眼处乃至意处无常相亦不可得，苦相、无我相、不净相、空相、无相相、无愿相、即净相、远离相亦不可得。说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无常相亦不可得，苦相、无我相、不净相、空相、无相相、无愿相、即净相、远离相亦不可得。即劝依此勤修善根，不令回向声闻独觉，唯令求得一切之智，善现是为菩萨摩诃萨善友。复次善现，诸菩萨摩诃萨善友者，为若能以无所得而为方便，虽说修四念住乃至八圣道止不可得，虽说修空无相无愿解脱门不可得，虽说修佛十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不可得，虽说修一切智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不可得，而劝依此勤修善根，不令回向声闻独觉，唯令求得一切之智，善现是为菩萨摩诃萨善友。若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为此善友所摄受者，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其心不惊不恐不怖。儿时具受善现白佛言：世尊，云何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无方便善巧故？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其心有惊有恐有怖。佛告善现：若菩萨摩诃萨 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以有所得为方便故，离应一切之智作意，修行般若波罗蜜多。于修般若波罗蜜多，有得有失，以有所得为方便故，离应一切之智作意，修行净律、精进、安忍、境界布施波罗蜜多。于修净律乃至布施波罗蜜多，有得有失，以有所得为方便故，离应一切之智作意，观色受想行识内空、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胜意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散无散空、本性空、自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于观色受想行识空，有得有失，以有所得为方便故，离应一切之智作意，观眼处乃至意处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于观眼处乃至意处空，有得有失，以有所得为方便故，离应一切之智作意，观色处乃至法处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于观色处乃至法处空，有得有失，以有所得为方便故，离应一切之智作意，观眼界乃至意界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于观眼界乃至意界空，有得有失，以有所得为方便故，离应一切之智作意，观色界乃至法界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于观色界乃至法界空，有得有失，以有所得为方便故，离应一切之智作意，观眼识界乃至意识界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于观眼识界乃至意识界空，有得有失，以有所得为方便故，离应一切之智作意，观眼处乃至意处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于观眼处乃至意处空，有得有失，以有所得为方便故，离应一切之智作意，观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于观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空，有得有失，以有所得为方便故，离应一切之智作意，修行四念住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于修四念住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有得有失，善现如是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无方便善巧故，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其心有惊有恐有怖。儿时具受善现复白佛言：世尊，云何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为诸恶友所摄受故，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其心有惊有恐有怖。佛告善现：诸菩萨摩诃萨，恶友者，若教厌离般若波罗蜜多，若教厌离净律、精进、安忍、境界、布施波罗蜜多，为作是言：多哉难得，汝等于此不应修学，所以者何？如是六种波罗蜜多 非佛所说，是文颂者虚诳制造，是故汝等不应听习，不应受持，不应读诵，不应思维，不应推究，不应为他宣说开示。善现是为菩萨摩诃萨恶友，若此善现，诸菩萨摩诃萨恶友者，若不为说魔事、魔过，为有恶魔做佛形象来教菩萨厌离六种波罗蜜多，言：善男子，汝等何用修此六种波罗蜜多？善现：若不为说如是等事令觉悟者，当知是为菩萨摩诃萨恶友。若此善现：菩萨摩诃萨恶友者，若不为说魔事魔过，为有恶魔做佛形象来为菩萨宣说开示声闻独觉相应之法，所谓契经乃至论义，分别闲了令专修学。善现：若不为说如是等事令觉悟者，当知是为菩萨摩诃萨恶友。复此善现：菩萨摩诃萨恶友者，若不为说魔事魔过，为有恶魔做佛形象至菩萨所作如是言：如非菩萨，无菩提心，不能安住不退转地，不能证得所求无上正等菩提。善现：若不为说如是等事令觉悟者，当知是为菩萨摩诃萨恶友。不此善现：菩萨摩诃萨恶友者，若不为说魔事魔过，为有恶魔作佛形象来与菩萨摩诃萨言：汝等当知，色空无我，我所受想行识空无我，我所眼处空无我，我所乃至意处空无我，我所色处空无我，我所乃至法处空无我，我所眼界空无我，我所乃至意界空无我，我所色界空无我，我所乃至法界空无我，我所眼识界空无我，我所乃至意识界空无我，我所眼处空无我，我所乃至意处空无我，我所眼处为缘所生诸受空无我，我所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空无我，我所思念住空无我，我所乃至八圣道之空无我，我所布施波罗蜜多空无我，我所乃至般若波罗蜜多空无我，我所空解脱门空无我，我所无相无愿解脱门空无我，我所佛实力空无我，我所乃至十八佛不共法空无我，我所何用无上正等菩提？善现：若不为说如是等事令觉悟者，当知是为菩萨摩诃萨恶友。复此善现：菩萨摩诃萨恶友者，若不为说魔事魔过，为有恶魔做独觉形象来至菩萨所作如是言：多善男子，东西南北四维上下十方世界一切如来应证等觉，声闻菩萨都无所有，如于世事应身信受，勿自勤苦欲求供养，听闻正法如说修行。善现：若不为说如是等事令觉悟者，当知是为菩萨摩诃萨恶友。复此善现： 菩萨摩诃萨恶有者，若不为说魔事魔过，为有恶魔作声闻形象来至菩萨所，令身厌离一切之智相应作意，令极心乐声闻独觉相应作意。善现，若不为说如是等事令觉悟者，当知是为菩萨摩诃萨恶有。复此善现，菩萨摩诃萨恶有者，若不为说魔事魔过，为有恶魔化作亲教规范形象来至菩萨所，令身厌离菩萨圣行，所谓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即令厌离一切之智，所谓无上正等菩提，唯教修习三解脱门，速证声闻或独觉地，不去无上正等菩提。善现，若不为说如是等事令觉悟者，当知是为菩萨摩诃萨恶有。复次善现，菩萨摩诃萨恶有者，若不为说魔事魔过，为有恶魔作父母形象来至菩萨所告言，子子，汝当精勤求证欲留，一来不还阿罗汉果，足得永离生死大苦，速证涅槃究竟安乐，何用远去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求菩提者，要经无量无数大劫，轮回生死，教化有情，舍命舍身，断枝断节，徒自勤苦，谁贺汝恩？所求菩提，或正不正。善现，若不为说如是等事令觉悟者，当知是为菩萨摩诃萨恶有。不此善现，菩萨摩诃萨恶有者，若不为说魔事魔过，为有恶魔作比丘形象来至菩萨所，以有所得而为方便，说色无常相实有可得，说受想行识无常相实有可得，说色苦相无我相不净相空相无相相无愿相极净相远离相实有可得，说受想行识苦相无我相不净相空相无相相无愿相极净相远离相实有可得，以有所得而为方便，说眼处乃至意处无常相苦相无我相不净相空相无相相无愿相极净相远离相实有可得，以有所得而为方便，说色处乃至法处无常相苦相无我相不净相空相无相相无愿相极净相远离相实有可得，以有所得而为方便，说眼界乃至意界无常相苦相无我相不净相空相无相相无愿相极净相远离相实有可得，以有所得而为方便，说色界乃至法界无常相苦相无我相不净相空相无相相无愿相极净相远离相实有可得，以有所得而为方便，说眼识界乃至意识界无常相苦相无我相不净相空相无相相无愿相极净相远离相实有可得，以有所得而为方便，说眼处乃至意处无常相苦相无我相不净相空相无相相无愿相极净相远离相实有可得，以有所得而为方便，说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无常相 苦相、无我相、不净相、空相、无相相、无愿相、极净相、远离相，实有可得。以有所得而为方便，说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实有可得，令其修学。以有所得而为方便，说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实有可得，令其修学。以有所得而为方便，说空无相无愿解脱门实有可得，令其修学。以有所得而为方便，说陀罗尼门三摩地门实有可得，令其修学。以有所得而为方便，说五眼六神通实有可得，令其修学。以有所得而为方便，说佛十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实有可得，令其修学。善现，若不为说如是等事令觉悟者，当知是为菩萨摩诃萨恶有。若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为此恶有所摄受者，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其心有惊有恐有怖。是故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于诸恶有应慎观察，方便远离。卷第410。